若苏厄书第十六章，若苏厄的子孙抽签分得的土地，从耶里哥对面的约旦河起，到耶里哥东面的水源，沿着旷野，由耶里哥向上到贝特尔山区，再由贝特尔路次，沿着阿尔基人的边境，沿至阿塔洛特。然后向西下至亚费勒提人的境界，直到下贝特和龙的边境，以弃于格泽尔，直达于海。这是若瑟的儿子莫纳协和厄弗拉因分得的产业。以下是厄弗拉因子孙按照家族分得的土地，他们产业的边界，东面是阿塔洛特阿达尔，直到上贝特和龙，直达于海。北端是米格莫塔特，由此向东转向塔纳特史罗，越过亚诺亚东部，再由亚诺亚下至阿塔洛特和纳阿拉，经耶里哥直达约旦河，又从塔普雅往西到卡纳谷，直达于海。以上是厄弗拉因子孙按照家族分得的产业。此外，属莫纳协子孙的产业中，还有给厄弗拉因子孙保留的城市、城市和所属的村镇，但是他们未能将住在格泽尔的克纳罕人赶走，因此克纳罕人直到今日还住在厄弗拉因人中间，充当苦役。